第74集，情人节。假期最后一天的尾声，安宁和秦维航在花坛边就这么坐着。他盯着秦维航脚上那双黑白帆布鞋，兀自出着神。秦维航的脚仿佛都被盯得有了意识，害羞般往里收了收。安宁眨了下眼回过神，下意识抬头看向这双脚的主人。秦维航朝他转过脸来，也低头看了看脚上那双黑白款的 All Star。 你踩我去。 啊，我干嘛要踩你啊？ 这是双新鞋，要踩踩才好。 啊，有这种说法？ 你不信可以搜一搜。 你等等，竟然真的有这种说法，而且还要踩三脚，看着好像真的是全新的，那就更下不了脚了呀。 来吧，踩。 安宁有点纠结，低头去看自己的鞋底。秦维航好笑地看他一眼，弯下腰说了声什么，安宁没听清。下一秒，他身体就绷直了，就这么看着秦维航俯身抬起他的左脚，直接放在了帆布鞋的鞋背上。秦维航的手就扶在他脚踝内侧，虽然隔着牛仔裤，他还是体会得那么真切。被秦维航的大手牢牢捉住的感觉。秦维航低头看着两人叠在一起的脚， 用力啊。 安宁感到秦维航的脚背在他脚底顶了顶，像在催他，他大气都不敢出，稍微用力踩了一下就把脚拿开了，然后就看到匡威鞋白色的鞋头上蹭了一层灰。秦维航抬头看向他，他的背还微弯着，一副很无奈的样子，然后忽然整个人往安宁这边靠了过来。 我教你怎么踩。 安宁目瞪口呆地看着秦维航一抬脚直接踩在了他脚背上，他真的有用力，踩下去之后还往他脚背碾了一会儿，也不是只踩着脚尖，而是把他从脚尖到脚背都压了个遍。虽然不至于痛，但他真的感受到了那种压力，是秦维航将身体的一部分重量施加于他脚的那种压力。两个人的腿也不经意地叠靠在一起。安宁瞪大眼瞧着秦维航。秦维航总算挪开了脚，看着安宁的鞋背被他碾出了一个鞋印，满意地笑了。安宁被他笑得茫然失神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为什么秦维航笑了？为什么他笑得这么迷人啊？不就彼此踩了对方一脚吗？ 舒服吗？ 啊？ 我踩你的时候挺舒服的，我想你踩我的时候应该也挺舒服吧。 安宁喉咙咽了咽，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有点心慌，也许因为秦维航一直看着他。秦维航移开了视线，喝了口牛奶，拿下奶瓶在手里慢慢转着，望着洒满阳光川流不再的马路。 为什么呀？我这么舒服。 他像只是在自问，安宁心口却轰隆隆的，觉得那声音在诱惑他。初五这天，安宁就要回快餐店上工了，极道攀岩馆也开始营业了。虽然去攀岩的人还不算多，秦维航还是会去攀岩馆留守。偶尔安宁先回来，就在社管室那儿看电视，陪罗叔聊天。听见机车的轰鸣声，他就会转头对罗叔说：“他回来了。”然后跑去阳台叫秦维航。机车的车头大灯熄了，秦维航提着摩托车头盔进了宿舍楼，熟门熟路的推门走进社管室。 又蹭电视啊？ 安宁递给秦维航一片橘子。秦维航走过来坐他旁边，两个人边看电视边和罗叔唠嗑，就好像罗叔是他们的邻居，他们是来串门的。九点过后，他们就会一起上楼，楼道里都是他们说话的声音，然后回到寝室，聊着天洗漱，聊着天睡觉。寒假这段时间，梁胜寒和小胖也会不时在微信群里出没。有一次，小胖在群里疯狂刷屏， 那天刚好是上午10点多，安宁和秦维航刚起床就被群消息轰炸了。也难怪小胖会这么激动，他们一家去海岛过冬，没想到在机场遇见了随清池。小胖发来一堆照片，竟然离得还很近，连安宁都很羡慕。 你离他这么近啊？ 哎，不是，只有前几张糊的是我拍的，后面都是微博上站姐发的图。但是他真人真的好帅啊，我的妈妈呀，和大哥有的比。 安宁就忍不住去看秦维航。秦维航坐在椅子上，边喝牛奶边刷着手机，但他刷的显然不是微信，可能自己的注视太明显了。秦维航抬头朝他看过来，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，也低头点开了微信。安宁想阻止他，但已经晚了。秦维航看到了微信群里的对话，小胖还在微信群里喊话： 哎，安宁哥，你要不要拍一张大哥的照片发过来，让我对比一下？ 虽然是开玩笑的，但是也太不合适了。你是不知道他也在群里吗？虽然他不出声，但不代表他不会看见啊。他开玩笑的。 手机那头虽然热闹，但一旦放下手机，他就从那些热闹的情绪中脱离了出来。随清池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巨星，手机那头就是另一个世界。他和秦维航在这个宁静的小世界里，偶尔眺望那个热闹世界的风景。这样的日子说不出的惬意，简直可以无限重复。安宁甚至开始反思，人怎么会有烦恼呢？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人太多了。如果只有几个人彼此需要，彼此依靠，一起走到老，等这几个人快乐的离世后，神再造出另一群人，如此循环反复。这样全球60亿人口，每一个人都能最大可能地获得幸福吧。 我们只需要吃饱睡好，有区区几个人陪伴就满足了。 一眨眼寒假就过半了。某天早上，安宁起来发现秦维航比他走的还早，只给他留了张字条： 我先走了，今天攀岩馆有活动，你记得戴隐形眼镜，别浪费了我的礼物。 PS 节日快乐。 节日？什么节日啊？2月14，今天是情人节啊。 可惜这个节日和他这个单身狗无关。中午提前吃了午饭，他戴上隐形眼镜就奔去快餐店，预备为情侣们服务了。情人节这天不是法定假期，下午时快餐店里客人还不多，到傍晚时才迎来了一个小高峰。本来大部分店里已经可以实现手机点餐了，但他们这边还没装好，现在还得靠人工。在前台他忙得晕头转向，因为缺人，有时还得跑厨房帮忙。果然不愧是情人节呀，这是他第一次在快餐店过情人节。不大的餐厅几乎被年轻情侣们承包了，有的情侣看着比他还小多了，他猜可能是中学生。非常偶尔的还是会有单身者进来点餐，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吃饭，那画面看着难免有点寂寞。到8点时，这一波高峰总算过去，他和同事都稍微缓了口气。忽然的就听见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排气声浪，这声音他太耳熟了，秦维航的雅马哈R1就是这么吼的。他分神朝外面望了一眼，这一望就愣住了。路边真的停下一辆黑色机车，骑手正摘掉头盔，那是个非常高帅的骑手，穿着黑色的羽绒马甲，白色高领毛衣。虽然他没停在路灯下，看不清脸，但他一抬腿跨下来，安宁就瞧见了黑色运动长裤的裤脚处那一缕白色斑马线图案，心口直跳。 该不会是…… 秦维航背着背包，一只手拎着黑色的摩托车头盔，到快餐店大门时抬手揉了揉头发，再推门走了进来。安宁连欢迎光临都忘了说，眼睛直直地看着他。